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本周日本的新年假期进入了最后的时刻，我们来关注日本版的春运，道路也同样是非常的拥挤。然后呢，要把视线来转向法国，看看今年寒假以及新年假期，法国巴黎的摩天大楼上多了一些什么设施供孩子们享受。然后我们一块儿走进俄罗斯的中小学校园，来感受那里学生们学习汉语的热情。节目里我们还要为您介绍印度导演正在筹拍关于中国武打明星李小龙的个人传记电影《小龙》，目前男主角选谁仍无定论。好，一块儿走进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这个星期日本的新年假期进入了尾声，从本周三开始呢，日本的高速公路飞机航班就陆续迎来了新年回乡以及出游者们的返乡高潮，高速公路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拥堵，航班机票一票难求。好了，下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日本版的春运。 大量自驾出游车辆开始返程，在日本各条高速公路返回东京方向的车道上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堵车情况，部分路段严重拥堵。当地时间下午6点左右，在名古屋至东京的东名高速公路位于神奈川县的大和隧道附近，更是出现了长达26公里的拥堵，直到深夜。从航拍画面中可以看到，大量车灯连成一排，组成了一幅独特的景象。另据日本各航空公司发布的消息称，日本国内航班也自2号起迎来返程高峰，各地飞往东京羽田机场的航班上座率均达100%。国际航班方面，仅昨天一天，从海外旅游回到成田国际机场的旅客人数就超过50000人。日本各铁路公司称，1月2号开始，福岛至东京、广岛至东京等新干线班次几乎全部满座，机场内站台上随处可见家人之间挥手道别的场面。每年年末的12月28号至年初的1月3号是日本的新年假期。据统计，在此期间，仅铁路部门接待旅客数量就达到1140万人次，堪称日本版春运。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在这个新年假期，很多巴黎人惊讶地发现，在著名的摩天大楼蒙帕纳斯大厦的顶层出现了4个巨大的蹦床。那如果您不恐高又向往蓝天，建在巴黎这个最高摩天大楼的蹦床一定是冬天不能错过的好去处。在高楼上跳蹦床，俯瞰巴黎景色，又是人生一大极致体验。好，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这里是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地标之一，蒙帕纳斯大厦的顶楼。蒙帕纳斯大厦建于1972年，共59层，高209米，是巴黎市区除埃菲尔铁塔外最高的建筑，也是市区唯一的一座摩天大楼。12月早些时候，大厦59层的观景台变身为拥有4个蹦蹦床的巨大游乐场。无论是正在构建童年梦想的孩子，还是寻找童年记忆的成人，都能在这里畅快跳跃，并将花都巴黎的全景尽收眼底。 Bah, je trouve que c'est magnifique, c'est une très belle idée parce que ça nous permet de faire du sport pour les enfants et en même temps de profiter de la vue. 蹦床活动没有年龄限制，成人和孩子都可以参加。活动期间，蒙帕纳斯大厦观景台票价不变，持有蒙帕纳斯大厦观景台门票的游客可以免费体验蹦床，门票售价9.5到15欧元，约合74到117元人民币。 新放了四个蹦床的蒙帕纳斯大厦高约210米，位于塞纳河的左岸，是巴黎市区除了埃菲尔铁塔之外的最高建筑了。这一次呢，也是为了配合新年假期以及法国学校的寒假，从12月初就把顶楼的观景台改造为了一个800平米的游乐场，供孩子们玩耍。那么明年2月呢，据说这儿将改建成巴黎最高的室外溜冰场，再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说起法国来，它一直都是全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刚刚过去的2017，入境游客呢，近9000万人次。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日前表示，尽管恐怖攻击的隐忧不断，但是从2016年、2017年，法国一直是蝉联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 根据法国旅游委员会数据，2017年法国旅游业呈持续回暖态势。2017年法国接待外国游客数预计比2016年增加 5% 至 6%， 达到8800万至8900万人次，超过2015年接待8500万人次外国游客的历史记录。旅游业是法国重要产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7%， 受恐袭等因素影响，法国旅游业过去两年形势低迷，但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法国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同时呢，也是全球时尚工业的中心。但是近年来，像西班牙等国家崛起的快时尚品牌，也对法国本土的时尚产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相比起法式时尚的精耕细作、价格高昂、法式高端定制相比呢，快时尚可以使消费者更快地接触到高端的品牌、流行趋势，同时价格又很亲民。相信您一定有这样的体会，自打快时尚品牌进入我们的生活中之后呢，我们买衣服、扔衣服的速度、频率都比过去更快了。但是成衣制造呢，又是一个被认为是制造污染机会最多的行业，同时呢，制好的成衣又很难回收。那么快时尚和环保之间能不能够建立起关系呢？好，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报道。 时尚业每年为全球经济贡献约3万亿美元，但同时时尚业也是污染最严重的产业之一。随着快节奏生活和流行趋势的变化，这一问题还在不断加剧。最新调查显示，英国人现在买衣服的频率加快，同样丢弃衣服也很快。而据英国一家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被送往英国垃圾填埋场的高级服饰其实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而一些高端时尚环保品牌也开始努力为人们提供更好的采购选择，比如制造商利用可再生的铝制易拉罐瓶盖制成了奢侈口袋系列，既环保又时尚。 I think it's for us as designers and brand builders to provide consumers with the solutions that's supporting people and planet at each step of the supply chain, and that way people can buy into a beautiful design but also feel proud of the product that they're wearing. 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表示，消费者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That's particularly high amongst young people. So it's around 1 in 2 consumers think fashion retailers in the UK should behav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whilst, you know, a similar amount want more information on where their products are made. 据了解 ,H&M, 耐克等大部分服装业巨头都倡导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将旧商品的材料改作他用，比如制作健身房地板、室外草场地面等。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将视线转向印度，来聊一聊印度宝莱坞最近的新片拍摄计划。您可能会想不到，印度人有给中国武打明星李小龙拍传记的决心呢。 据印度媒体报道说，去年他们宣布开拍的李小龙传记电影《小龙》，迄今呢都没有选定主角。印度导演谢加·开普尔还在打磨剧本。这部传记片聚焦于李小龙的青少年时代，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的香港开始拍起。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亲自执笔，担任影片的编剧和制片人，她力图将父亲的成长经历真实地搬上银幕。李香凝说，李小龙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很重要，十分的宝贵，通过这一段经历才能真正的了解李小龙。这部影片由中美合作拍摄，原定于是2018年暑期在香港和马来西亚两地开机，但是目前呢，项目的进展并不顺利，特别是谁来演青年李小龙仍无定论。导演开普尔是印度的著名导演，也有国际大制作的经验，他的代表作是跟好莱坞一起拍摄的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史诗人物传记片《伊丽莎白女王》和续集《伊丽莎白黄金时代》，此外还拍摄过英国殖民题材《四根羽毛》以及美剧《青年莎士比亚》。对于执导李小龙的传记片，开普尔表示目前还在筹备剧本，之前呢曾经一度中断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毕竟李小龙呢是中国英雄，也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身为华人巨星和中国功夫的代言人，李小龙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中国人了，他的截拳道、双截棍、黄色紧身衣无数次的被后人效仿和致敬。关于李小龙的影片有不少了，他去世后不久，1976年香港导演吴思远就拍摄了一部李小龙传记，对于他的生平、武术和死亡之谜尽量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反应。扮演李小龙的是神行街寺的何宗道先生，而香港明星李修贤也拍过一部《李小龙与我》，着重于挖掘李小龙的情感往事。好莱坞在1993年曾经拍摄过《李小龙传》，聚焦于他在美国的经历，主演是华裔动作演员李杰。在电视剧方面，片子也不少，同样有着美国经历的吴大维、李治廷都演过《李小龙传》。近年来观众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陈国坤2008年主演的《李小龙传奇》，当时拍了50集，全面展示了他的生平，陈国坤更被称赞为是李小龙转世。那么这次印度导演开拍的《小龙》，主角会是谁呢？人们都在期待当中。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今天是周五，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的内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去年的11月，俄罗斯首次制定了中级义务教育汉语教学大纲，计划以此为基础制定全国的汉语统一考试，可能从2019年开始实施。这意味着汉语已经正式走入了俄罗斯的中小学课堂，成为了正规的考试科目。那么现在在俄罗斯的中小学里有多少学生在学习汉语呢？他们是如何看待汉语学习的？好了，下面我们就随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韵一起来了解。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的教育体系有了新的现象，学习中文变成了时尚。20年前，全俄约有30家左右的大中学校教授中文，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了100家，而其中学习中文的高校数量要比中学少。据俄罗斯教育监督署的资料，现在俄罗斯17个联邦主体中有60所中学教中文，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和欧洲部分百万人口城市当中，比如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喀山和夏诺夫哥罗德等等。大多数学校将中文作为基本科目，中文考试的分数打入总成绩当中。 也 些家长几乎从孩子幼年时开始就想让他们了解中文。通常中文收费班接收3到4岁以上的学员，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当中都有这样的收费班。社交网站上有关私人教授中文的帖子更是多如牛毛，而且价格不菲，尽管教学质量还有待提高，甚至很难弄清老师自己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中文。尤其是有的地方中文还属于域外新奇之物，一些头脑灵活的骗子也想抓住这个机会捞一把。大城市的居民常去寻求母语者提供服务。值得庆幸的是，在俄罗斯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大学生，而且一些中国公司的员工也对额外赚钱感兴趣。中国老师一对一授课费用介于2000到5000卢布之间，约合200到500元人民币，而且莫斯科的价格要比其他城市包括圣彼得堡要高一些。学费高低与学员的年龄有关，一般情况下成年人的价格要更高一些，授课地点也对价格有影响。如果教师去学生家里授课，自然课时费就要贵一些。 其实并非所有的中国人甚至是高等学历者都掌握中文教授的方法，但这并不重要。俄罗斯人认为中文文字确实太难记住，不管怎样不要期待学习中文很快就会有进展。 至于大家都对学中文感兴趣，其实并不令人奇怪，俄罗斯也是世界大潮当中的一员。我觉得中文越来越受欢迎，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原因，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点不得不认同。另外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中国还是最近的邻居和可靠的伙伴，大家都珍视这种关系。 那么俄罗斯的中小学又是如何学习中文的呢？在俄罗斯，中文与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都被列入到全日制教学纲要当中。不久前，中学生们要学习两门外语，但是严格意义上说，这也不是什么令人惊叹的事情。要知道，莫斯科有一半以上的中学此前也教授两门外语课，甚至一些语言学校还教授3门外语。但是这是首都，条件毕竟要好得多。在一些地方学校，尤其是乡村学校，因为缺少科目老师，有的时候外语课程是缺失的。考虑到这一点，新的教学标准规定，从5年级开始，第二门外语教学逐步推开。那些暂时没有条件的学校，将有5年的过渡期。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孩子学习第二门被列入必修课的外语是免费的。根据俄罗斯宪法，11年制的中学教育对所有的俄罗斯公民来说都不用缴费。 那么俄罗斯的孩子们用哪些教科书来学习中文呢？关于这个问题，每所中学都可以自行决定，起码现在有一本教科书可以成为大家的公用教材。这本取名为《该学中文了》的教科书由教育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语言教育中心负责人尤里·斯米尔诺夫对此做了详细的介绍。 他说，这是第一本完全符合俄罗斯教育体系要求的中文教科书。这本教材是与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共同编撰的，因此文本的准确性有保障。俄方作者是东方学专家亚历山德拉·西佐娃。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目前唯一获得3项鉴定正面结论的教科书。3项鉴定包括学术、社会和教学方面的内容。现在我们正在期待将其纳入到新的联邦清单当中。所有必要的文件已经提供给教科部审核。这本教科书除了自身的教学内容以外，还包括工作笔记和字帖。这本书面向的是从5年级开始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教学的普通中学。通常此类学校每周上2小时课，这是第二外语规定的时间。目前这本教科书正在汉语中学审定， 种种事实表明，在俄罗斯，中文正在成为国考第五外语。目前，作为试点，已经在进行中文国家考试。去年秋季，参加中文考试的约有1500人，但是今年已经横跨全国17个地区所有有汉语教学课程的中学。至于测试结果和对考试模式的再加工，还需要一些时间。按照计划，从2020年开始，将对9年级学生进行国家期末考试，而11年级学生的国考将从2022年启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在2016年时，加拿大曾经举办过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参加的运动员200多位，全部都是器官移植者。参赛者从40岁到80岁，他们都曾经接受器官移植手术，获得了新生。人们不关注比赛成绩，关注的是他们在手术之后良好的生活精神状态。加拿大对于器官移植有着各种医学上的严格规定，不过最近这些规则呢也遭遇了一些挑战。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莫尔尼报道，今年26岁的姑娘达利拉桑德斯说，她既感激医生抢救了她的生命，又对她没有资格获得肝脏移植的政策规定感到气愤。2个星期前，达里拉由于急性肝衰竭而被送进了医院抢救。他醒过来后，医生告诉他说，要彻底治疗他的肝衰竭问题，需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但由于他在过去6个月的时间里仍然有酗酒问题，所以不能把他列入等待肝移植手术的患者名单上。 I'm not completely out of the woods yet. You know, things aren't back to normal. I'm still very early in my recovery from this acute liver failure. I've been fighting very hard for my sobriety and to recreate my life. 达里拉在病床上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他现在正从肝衰竭疾病的打击中慢慢恢复，但还没有脱离危险。 Whether or not I needed a liver, or if I would even get a liver,That scared me because I'm not ready to die. 达里达说，他是不是急需做肝脏移植手术和是否够格做肝脏移植手术，这些问题让他感到很焦虑。他不想死，并说他本来戒酒已经接近成功，但由于在10月份参加失踪和被杀土著人女性的公共调查听证会所带来的压力，他又开始了饮酒。负责安大略省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的机构 TGLN 的规定是，那些由于酗酒而引发肝病的患者必须戒酒至少6个月才能有资格上等待肝脏移植患者的名单，因为可供肝脏移植的器官资源有限。TGLN 切绝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但通过电子邮件表示，其要求戒酒至少6个月才有资格成为肝脏移植手术候选人的政策，是依据医疗专家的建议做出的。在预定于明年夏天结束的一个试验项目出结果前，不会对这个政策做出改变。 Things should be looked at a more individual case-by-case basis. It's damning someone who already has the disease.It's reinforcing a stigma, and I think that's what I would come back to with that argument. 达里拉认为，不应该用一刀切的办法对待所有的病人，应该对具体病例进行具体的分析。酗酒是一种疾病，社会上已经对酗酒者有很大的偏见，再用这种戒酒时间少于6个月就不给做肝脏移植手术的政策去对待有酗酒问题的病人，更是加重了这种社会偏见。 Thinking about those families who don't know that they can challenge that policy, that they can demand better care,